朝鲜中央通讯社8月31日发表公报，指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，并成为白头山青年强国的大庆典。公报指出，大会反映全国青年的共同心愿，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的名字，将青年同盟命名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，并提出了旨在开创主体青年运动鼎盛期的不灭大纲。它是青年先锋有意的声讨会议，为实现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而立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。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之所以成为一次胜利和光荣的大会、青年大庆典，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无比崇高的重视青年、爱护青年的政治所带来的光辉结晶。他强调，真想要把那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佩戴给年轻人，并推崇我国青年，让全世界都羡慕。